you 全通通过冰桶，娘娘开眼睛。 翻什么呢？翻这个铁片儿。哎，今天这边干曲种啊，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了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，好吧？啊，搬到还是脚老师？刚才您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脚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曾迎接，好奇。

我要升起那刘备，在方丈之间，曹操说既如此，就命你带兵10万一到那河王坡前把营安，你按魁星也，光个东京若有个风吹草动，前去当先，夏侯惇他正南，要说得令在旁边，忽有一人把他拦，谁呀？那徐庶拦阻，忙说是不可，你们莫把那刘备看作等闲。满说是那关张赵云有多么英勇，现而今他心得了北诸葛亮是智光彩远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他是何如人也，望远之，你把根本源流说一番。徐庶说此人祖居在琅琊郡，到后来写第一句到了卧龙山，这卧龙先生啊是自己的道号，躬耕为业重装田，说这个人真敢比那兴周灭周的将吕望有好比，望汉子方一个样，那不自选得三不清，诸葛亮北约不过才相助出山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与先称分个高下，徐庶摆手说法敢承认，他是麒麟，我是驽马，我是个雀鸟，他是凤鸾，亮徐庶我这萤火之光难照远，诸葛亮他有如那皓月当天。你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，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，我要活捉那诸葛亮，如不然某家我愿将项上的人头献于帐前。曹操说壮哉呀，真好啊，我就老远让你走一番，我与你于近离点，为夫将压粮运草，寒号下后栏，到那里要处处留心，多加仔细，早报皆因我好心安。夏侯惇愤然他接过令箭，嚯，两旁的文武是谁敢多言，怒冲冲处理了